周末午夜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 让经典重现。 心动魄， 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木箱，传说是困住了一只透明的魔鬼。如果谁打开了这个箱，这只透明的魔鬼就会乘机走出来为祸人间，到处发射他邪恶的透明光。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透明光》第九回，李安图监制，梁继章编导，倪康原著，伍永编剧，许裕成录音，并且由李学斌、蔡雅阁、杨丽仙、曲家穗、叶世雄、温泉、莫家驹、简米安等联合播出《透明光》第九回，现在开始。 我始终不是几明，虽然当时你是好害怕，但是为什么你来到我这里会忽然间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或者我怕你知道了之后会捉住我当是怪物咁拎去展览。 那你离开了我家之后又去了哪里？ 当时我真的很害怕，我怕到连燕芬家都不敢去，因为我怕燕芬见到我咁样。喺呢个时候，我谂起罗蒙洛教授，佢系我老师，而且一个可以值得我信用嘅人。于是我就去揾佢。 咁你见唔见到罗蒙洛教授？ 见到，我仲见到勃拉克添。但系好奇怪，当我一见到佢哋，心入边又产生一种无名嘅恐惧。但系当我转身想走嘅时候，勃拉克走埋嚟，将我捉住，连眼镜都将我打烂。 咁佢哋， 佢哋初时都有啲惊，但系后来，佢两个人夹埋嚟捉住我，逼我将情形讲俾佢哋知，仲逼我讲出嗰件矿物摆喺边度。 咁你有冇讲到？ 冇，我呃佢，话我已经掉咗，但系其实嗰件矿物仲喺我身边。但系佢哋都好精，将我困喺密室，直到燕芬嚟到。 燕芬，你是怎样跟王燕见面的？ 道理很简单，那次你和我去罗蒙洛教授屋企，我一早就看得出你有些事瞒住我了。所以当我和你分手之后，我就自己再去罗教授屋企了。 但是勃拉克在这里。 没错，当晚我一入到去就被他用枪指住了。 美玉， 你 唔使理我系边个，你入嚟呢度想点？ 王燕有冇嚟过呢度啊？ 你想揾佢？乜你见唔到佢架车已经跌咗落山啊？ 我见到，不过我知道佢仲未死嘅。 本来我系想一枪就可以倒低你嘅啦，不过。总算你都嚟得几合时。 王燕而家点啊？ 佢，你系佢未婚妻，就最好就劝下佢啦。 劝佢？ 冇错，劝佢将嗰样可以令到人体肌肉变成透明嘅矿石交出嚟， 免得我哋要周围去揾。快啲行，快啲行啊！王燕就系俾我哋困咗喺呢度啦，入去啦。 呢度四周围都黑麻麻嘅，王燕，王燕，你喺边度啊？ 燕芬，你唔好行埋嚟，唔好啊，唔好行埋嚟啊！ 阿燕，你 唔好行埋嚟啊！ 你知你喺呢度啊？点解你要避开我？ 唔好，你唔好行埋嚟啊！ 阿燕，你跌咗啲咩落地下？等我睇下。 唔好，你千祈唔好打开佢睇啊！仲唔塞翻埋个盒佢，塞翻埋佢啦！唉，而家一错再错。 点解？点解我全身都变成？ 原来块矿石就响呢度。罗蒙洛教授，我哋终于都揾到块矿石啦！ 乜勃拉克喺出边？ 阿燕，趁住你冇防备，我哋冲出去先讲。 好， 你想走？ 燕芬，小心啲啊！ 燕，用透明光照佢。 嘿， 快啲走！ 快啲攞翻嚟个矿石先。 嚟唔切啦，离开度先讲啦，走啦！我哋两个走咗出嚟之后，就坐王燕嘅游艇嚟到呢个荒岛上边。 原来系咁啊！ 可能贝拉克俾嗰啲透明光照得太耐，所以连佢啲骨都变埋透明，成为一个真真正正嘅透明人啦。 喂，先生，你既然已经知道成件事嘅来龙去脉，你可唔可以帮我哋谂下办法，令我哋恢复原状？我哋而家咁样， 正如寻日你哋所讲，如果可以揾到一件矿物，照多几次透明光，令你哋都变成隐形人，相信咁样你哋会好过啲嘅。 冇用噶，隐形人咪仲惨，冬天都唔可以着衫出街。 事到如今，你哋要俾啲耐性先至得。我会想办法令你哋变翻原来咁样。 唉，咁要我哋等到几时啊？ 我都唔知。不过你哋喺呢个荒岛系比较安全。至于你哋所需要嘅食物，我会安排我的管家送来这里给你们的。另外、 啊、我有点头水了、 啊、是什么？ 那个箱和里面的透明光都是印加帝国的遗物来的。 是，如果历史没错，这些透明光还可以解释到为什么这个印加帝国的人民会突然间全部消失。 没错了，但是为什么这个箱会在埃及找到出来？ 这层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我想了很久了，印加帝国是南美洲的民族，而埃及就在非洲。照我看，当时的印加帝国人民就好像我们现在那样，被透明光照射变成一棚骨，所以有人就将它收埋落个箱里，漂洋过海去到埃及，希望寻求到解救的方法。 是吧，这个箱是在埃及被发现的， 而且我还相信他们已经找到解救的方法。 你这么肯定？如果他们找到解决的方法，为什么不回南美洲救回族人呢？ 没有这样的可能的。几千年前人去到埃及已经算是奇迹了，还说要他们走回几千里去回南美洲。 那你的意思是？ 我意思就是说，在发现这个箱的地方一定会有发现还原的方法的。 是的，难怪得罗蒙洛教授一个人无端端去了埃及。 哼，咁一定是跟这件事有关啊。 没错，他都不想勃拉克变成一个废人的。看情况，我要即刻启程去埃及才行。 你差就要去？ 是，一来罗教授已经早我一步去了埃及，二来这个箱是在一间古庙里发现，而这座古庙因为那里要建设一项庞大的水利工程，如果我不早点去，万一座古庙拆咗，咁就乜嘢希望都冇噶。 如果你有咩发现嘅，你快啲翻嚟啊！ 你哋放心，我会尽快翻嚟嘅。 哎，韦斯利啊，韦斯利，我喺呢度啊，韦斯利。 哦， 哎， 嘿，王俊， 哎， 喂，使乜你亲自嚟接机啊？我行李又唔系多，我自己坐车去酒店都得啦。 韦斯利，我同你仲使客气嘅咩？我一收到你嘅电报咋，话你会嚟，我都唔知几高兴啊！你知啦，喺呢度埃及啊，冇几多个同声同气噶嘛。啊，我差啲唔记得同你介绍添。 哦，系吧？呢位系、 啊，你咪话想知道有关嗰个古商嘅来历嘅？ 嗯， 呢位系我朋友嚟，佢啊叫做、 叫做乜嘢啊？又话系你朋友，连人哋个名都唔知 道。唔知你唔知噶啦，佢个名字啊。好古怪嘅，诶，都系你自我介绍好啲。 好啊，魏先生，我叫萨帕米杰勃奥伊格，系、萨帕族最后一代嘅酋长。 系，咁你个名系认真长噃 咁你就叫我做伊格啦。 好啦好啦，唔好讲咁多啦，上车先慢慢讲啊。诶，韦斯利，我帮你攞行李。 喂，使乜咁客气啊？好啦好啦，唉。 嗱，呢个车系啦，上车先讲啦。 哦，好，唔该晒啊。 诶，司机啊，唔该，车系酒店啊。 好啊。啊，埃及，真系一个神秘嘅国家。啊，伊格先生啊，你哋萨帕族啊，系一个点样嘅民族嚟？ 我都唔系好清楚。当我出世嘅时候，我哋萨帕族。就只是剩下七个人、 哦、 而当我十六岁那年其余那六个族人都先后地过了身整、个萨帕族就只是剩下我一个人 于是乎你就自己封自己做萨帕族的酋长 韦先生我是的而且确的酋长我们的家族一直都是萨帕族的领袖 对不住阿姨家 我唔怪你嘅，我哋萨帕族曾经拥有无数嘅财产，大片嘅土地，但系到而家只系剩低我一个。以前 维斯里啊，算啦，我劝你就唔好同阿伊格讲佢系萨帕族啦。如果唔系，你再同佢讲落去啊，佢同你讲一个礼拜都讲唔晒嘅。 伊格酋长，一阵间去到酒店，再详细啲同你倾过 吓。 喂，维斯里。乜你真系有兴趣嘅？ 我对乜嘢都咁有兴趣嘅。 哦，咁啊，韦斯利，你对我嘅安排满唔满意咁啊？啊， 满意啊！估唔到噃，喺埃及都有啲咁靓嘅酒店啊！ 靓啊咧，话俾你听啊，呢间房我喺一个礼拜前啊已经同你订咗添噶啦。啊，仲有啊，以前埃及总统都住过呢度噶。 系咩？ 嗯。 啊，可惜我冇心情欣赏啊。 哼，冇心情欣赏。你是不是还是挂着那个古箱呢 是、关于那个古箱我听王先生讲魏先生已经打开了。 嗯可以这样说呢伊格 是 你知不知道那个箱里面摆了些什么在这里 我不知道但是根据我们族人的传说。 哎呀伊格算了、又讲你们族人的传说真是怕了你。 我们族人的传说都是千真万确的。 咁系真又点啫？你哋嗰个咩族啊？净系得翻嚟一个，而你又唔肯同外族人联婚，你死咗之后啊，你哋民族咪就系咁大咯？ 唔系，就算伊格死咗，萨帕族嘅光荣历史一样会存在嘅。 韦先生，多谢你。 哦、 你是萨帕族的最好朋友。 啊，一个傻佬都还未够，而家还要加多一个添。 王俊，如果一阵我讲呢件事的真相你听，可能是多一个傻佬添。 多一个傻佬？ 嗯， 是边个？ 你啦。 啊，我？ 等下你过嚟先，等我同你讲。 啊，好好好，你啊即管讲啊，睇下我会唔会变成傻佬。 好，嗱，我问你， 嗯， 究竟那个古商是哪个发现？ 你咪就是他咯。唉，等我讲俾你听啦。其实依家个人呢，神经是有问题。 你唔好对佢有奇见先至得噶。 我唔系对佢有奇见，系真嘅咧。 唉， 依家成日同人讲，话喺苏拉神庙里边呢，有佢哋撒帕族专用嘅七间祭室。 嗯， 照佢讲，嗰七间祭室除咗撒帕族人之外呢，系唔准其他人入去。 苏拉神庙啊， 嗯， 系咪就系因为水利工程而要拆嗰间？ 咪就系嗰间啦。 嗯。 佢系听到话嗰间庙要拆，就搏命揾人陪佢入去嗰七间祭室里边，攞翻佢哋族里边嘅遗物。 所以你就陪佢去咯。 你知啦，肯信佢讲嘅人根本就少之又少，更何况仲要陪佢通过嗰条充满咒语嘅隧道添。 嗯， 除咗我之外啊，仲有边个啊？唉，嗰、那个古商咧就系咁样得翻嚟。 嗯， 啊系啦，韦斯利， 啊， 嗰、那个箱你已经打开咗啦，箱里边有啲乜嘢？系咪真系好似伊格所讲，里头有个透明嘅魔鬼咁啊？ 咩话？透明嘅魔鬼？ 系啊，系伊格讲，佢话打开个箱咧，就会有一个透明嘅魔鬼走出嚟咁话。 王俊，你千祈唔好笑佢添啊！任何民族都有佢哋自己嘅传说。唔应该笑人哋嘅， 韦斯利，你真系信佢系酋长啊？ 系，我仲要同佢一齐去古庙嘅秘密祭室度添。 咪啦咪啦，呢啲咁嘅地方去过一次啊，连鬼都唔敢去第二次。 唔好理咁多啦，你同我安排一下啦。嗯， 真系要去？ 系。 啊，咁好啦，我同你去安排一下啦。咁啦。如果个飞机系准备好嘅，我打电话上嚟揾你。 啊， 嗯， 要坐飞机噶？ 哦，飞机咧就老爷啲，不过点都好过坐骆驼啊。好啦好啦啊，你喺度慢慢听古仔啦啊。 唉，喂，先生 啊， 你会唔会当我系傻佬啊？ 傻啦依家，我点会咁谂？诶，讲翻你哋萨帕族。你哋族中系咪真系有关透明魔鬼嘅传说？ 咁你信唔信呢？ 嗯，信，我当然信。 韦先生，你系第一个信呢个传说嘅外族人。系咧，嗰、那个箱你打开咗。 系，嗰只透明魔鬼真系走咗出嚟。 吓乜？ 诶、欸，你镇定啲先。我想问下你，点解你要将呢个箱交俾外族人？ 我听讲嗰间古庙要拆。那个箱，你知啦，我又冇钱，所以我先 得啦，你唔使讲啦，我明白，所以你就以好平嘅价钱卖俾人， 系， 结果只有王先生肯出钱买呢一个箱， 冇错啦，佢肯出60磅埃币同我买， 照咁讲，连你自己都唔相信你哋族中嘅传说， 嗯， 如果嗰个箱入边真系有透明嘅魔鬼，你唔会咁平卖出去嘅。 我唔系唔信，不过我冇钱，而且根本冇人信我讲嘅嘢。 嗯， 如果唔系，嗰度壁画，梗系几千年嘅古董啦。 壁画 系， 唔知道上面画咗啲咩喺度咧？可能会有啲线索都未影噶吧。哦、啊，等我听电话先。喂， 喂，韦斯利啊，你听住啊。 嗯。 20分钟之后有飞机去地盘，我已经安排好噶啦。我、你同埋伊格一齐去。 咁快？想休息一下都唔得啊！ 冇时间啊！如果要休息嘅咧，就要休息一个礼拜。你想而家去啊，抑或喺开罗呢度玩一个礼拜啊？ 好啦，我即刻嚟啦。 真系估唔到，想喺总统套房瞓翻晚都唔得。 冇办法啦，韦斯利，呢度系埃及嚟，你估系香港嘅启德机场？几分钟有班机上落啦咩？啊系啦，我个细佬而家点啊？ 啊佢，哦，佢好好， 嗯， 仲有啊？ 点啊？ 佢准备同一个叫做燕芬嘅小姐结婚添。 啊？哈哈，叻仔喎，啊，爬大佬个头添，啊！唉，我啊真系后悔，当初点解要去学水利工程，搞到而家连女朋友都冇个。啊，到啦！ 哦，哦，我哋就系坐嗰架飞机啊！ 哼，点啊？唔好咩？ 唔系唔好。呢架飛機甩頭甩骨，喂牙煙啲啊！ 係咁噶啦，韋斯利。哎，機長。 哎，黃生。 哎， 你遲到喎。 冇遲到啊，時間啱啱好。係啦，今日個飛機冇事啊嘛。 上機啦，驚嘅就祈禱啦。 哎，就算係祈禱啊，都要搭飛機嘅，好過騎駱駝啊。哎，坐定未啊？坐定要起飞㗎喇喎。 喂喂喂王俊啊。 咩呀 呢架飞机可以坐几多个人啊 啊大约七个到啦。好在我够飞时如果唔系又冇位㗎嘛。 係咩 係呀本来架飞机俾人包咗㗎。 呢啲咁嘅飞机都有人包。 使乜讲呢前面戴住顶圆帽嘅就係水利部专门迎接招待贵宾嘅官员嚟。哦坐喺佢旁边嗰位 係。係佢 喂你识佢咩 识我梗系识啦。你好嘛，罗蒙洛教授。 惊心动魄之韦斯理科幻故事《透明光》第九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